天之后，北方草原的边境上，颜六元忽然驻马向南方望去， 确认路线与方向，核对乌兹马匹与人数，往后的每一天都可能要面临战斗，不能掉以轻心。 哈桑点点头， 主任您放心，我这边不会出错的。 颜六元点点头，他觉得以前哈桑带着一个小小部落算是屈才了，这段时间以来，自从哈桑成为了右旗王，就很快展现出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才能来。 普兰族和河谷族到哪儿了？ 斥候已经派出去了，但需要等一天时间才能从那边回来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向您禀报。 这次南下，颜六元并没有带兵去距离草原最近的176壁垒，而是换了个方向前往火种地盘。庆氏之前的使者来到草原，为他带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，火种公司将与孔氏开战，而且火种已经提前数月调动兵力，此时火种公司北边一点的壁垒全处于防务空虚状态。也正是因为颜六元不想让其他部落知道自己的计划，才选择最后一个动身，所以三个大部落有两个去了176壁垒方向，他则是朝着火种进发。庆氏使者甚至与颜六元做了约定，待到他抵达21号壁垒城下之时，会有人为他打开城门。可是等颜六元到了这草原边界，眼瞅着八个部落组成的上万大军距离21号壁垒只有100多公里了，他却选择停了下来， 原地驻扎，等待斥候回报再说。 哈桑不太理解颜六元要干嘛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当天晚上，颜六元的信徒们开始对着大帐方向做起朝拜来，这还是不知从哪儿流传出来的礼仪，说早起要对神明行100次跪拜，晚上吃饭前也要3次跪拜才算足够虔诚。这些游牧民对颜六元的信仰与日俱增，渐渐都开始有仪轨出现了。仪轨就是通常意义讲的礼法规矩，比如求雨时祭三声，比如佛前叩首与每日诵经等等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哈桑才带着各部族头人匆忙来到大帐前面，此时齐齐格正在为颜六元梳头。颜六元看向哈桑， 有事就说吧。 恭喜主任，有斥候回来说蒲兰族和河谷族已经抵达176号壁垒范围，不过176号壁垒似乎早早就知道他们要去，所以提前进行了埋伏，现在两个大部族难以与176号壁垒正面抗衡，后方也被截断了退路，看样子是要葬送在176号壁垒外面了。 其他几个部落头人也面带喜色，等蒲兰族和河谷族死了，那他们在草原上就再也没有敌人了。大家私下里还说，自家这位雄主恐怕真是神明降世吧，竟是一兵一卒都未折损，就有人帮忙除去了对手。可颜六元沉思了很久，然后看着面前一个个喜上眉梢的头人说道， 准备开拔，我们往176号壁垒去。 哈桑愣住了， 主任，这时候去176号壁垒会不会有些危险？我们为何不继续往火种那边行军？不是说那边已经防务空虚了吗？ 普兰族和河谷族的人口比我们多很多，若是他们的青壮全都死在176号壁垒那边，那草原需要多少年才能缓过气来？哈桑，我要的是那草原上的牛羊和臣民，不是要一个空空如也的草原。 哈桑等人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面前这位主人竟是要去救蒲兰族和河谷族的，隐约中他们感受着对方的魄力与雄心，大概这才是草原之主应有的气度。 去准备吧，176号壁垒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，草原上的新王朝即将诞生，不如就拿他们的血来祭祀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哈桑总觉得越是接近中原文明，自家主人便越发的沉默，不是犹豫不决，也不是害怕，更像是矛盾。哈桑知道 主人曾在南方生活过，但他对于主人在这里经历过的事情一无所知。他不知道主人为何会去了草原，也不知道主人为何要建立草原上的新王朝。哈桑总觉得自家主人总是藏了很多心事。现在王庭勇士在颜六元的带领下赶往176壁垒以外去解救他们的敌人蒲兰族与河谷族。起初哈桑不理解颜六元的做法，因为那是敌人呢。可后来他与其他部族头人才意识到，颜六元的胸怀比他们宽广了太多。对方要的草原是完整的草原，是可以走向强大的草原，而不是在草原人支离破碎后偏安一隅沾沾自喜。蒲兰族和河谷族有着草原上四分之三的青壮，后方还有数不清的妇孺老人。若是蒲兰族与河谷族死在中原，那么草原人还需要将近15年才能缓过这口气。颜六元不想等那么久，他要在战火中收服自己曾经的敌人。此时蒲兰族和河谷族在遭遇埋伏后，前后追兵夹击下迫不得已朝涿鹿山退去。草原人以骑兵为主，最怕的就是群山峻岭，到了那里马匹的机动性没法施展，弓箭又无法匹敌中原人的热武器，最终只能被困在山里等死。但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，就像复刻体清慎说的那样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就算176号壁垒现在再怎么不争气，他们有出色的将领，并且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。虽然他们现在的机械化部队早就形同虚设，甚至兵员也从早先的4万人减至1万多人，但176号壁垒仍然不是草原人可以随便挑衅的，这也是颜六元没有来176号壁垒的原因。176号壁垒兵力早早就分成了两批，一批埋伏在涿鹿山附近，另一批则从延庆山附近绕路包抄。等蒲兰族和河谷族被拦截在涿鹿山前时，176号壁垒的作战部队已经从他们背后截断了去路。蒲兰族的头人蒲兰奇站在山前，他瞭望前方的山路，最终还是忍痛抽出匕首来，直直扎入自己马匹的脖梗上。这匹雄俊的马已经追随他好多个年头了，可现在自己却要亲手杀死对方。那高头大马慢慢倒下，眼睛中流出浑浊的泪水。蒲兰奇低声道： 是我太愚蠢才害得你跟我送死，我大概也活不了太久了，放心，我很快就会上天陪你，草原上的风会带我们团聚。 旁边的亲随听到这里，心中便有绝望的情绪忍不住滋生出来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骑兵如果被敌人逼至深山之中，那就等于没有生路了，不然断然不会进山的。蒲兰奇登山而上，不远处河谷族头人河谷岩正好也朝这边看了。原本两人是竞争对手，现在却只能一起做丧家之犬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古言冷声说道： 这下好了，咱俩一起死在这涿鹿山里，算是便宜另外那个小子了。从今往后，整个草原都是他的。 蒲兰奇叹息道： 哎，你冲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记得还是你先说要打草谷，以战绩定王庭的吧。如果不是你说这些话，我也不用带着我的蒲兰族勇士丢掉性命。 一旁的亲随说道： 您也不必如此灰心丧气，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的。 有什么转机？除非那小子能带着他的8个部族过来救援，你当他会那么好心？恐怕他得知我们要死的消息，还要偷着笑呢，笑我们拱手就把草原送给了他。 天无绝人之路， 而且就算他来了也没什么用。我们都必须明白，没有枪支想要跟中原人打，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手下有几位勇士还觉醒过，但还不是被中原人给乱枪打死了。 草原上还没流行超凡者的说法，通通称呼为觉醒过的勇士。就在此时，他们已经在山上看到后方追兵压了过来，山下黑乎乎的一片，蒲兰奇甚至都能想象到中原人拿重机枪扫射他们的场景了。到时候他的兄弟与战士会一一在他们身边倒下，又或许他才是最先倒下的那一个也说不定。蒲兰奇继续转身向上爬去，这次176壁垒提前得知他们的打草谷计划，兵力进出恐怕是想要一举安稳15年了。只要把他们杀死在这涿鹿山里，草原15年内都必须休养生息。哒哒哒的枪声从山下响起，蒲兰奇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心疼地看到自己部落的勇士在纷纷倒下，血液顺着山石流淌，惨烈无比。可就在此时，蒲兰奇的亲随忽然喊道： 哎，您看，有人从中原人的部队后面过来了。 蒲兰奇与何古言一起回头，两人同时愣住了。 啊，是骑兵。 中原人早就放弃马匹这样的助力了，所以对方既然骑着马来的，那一定是草原人。何古言沉默半晌， 他怎么会过来？不应该巴不得我们死在中原吗？ 蒲兰奇想了想回答道，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草原人。 何古言对此说法嗤笑不已。 我们草原上什么时候有过同胞这种概念？难道不是谁拳头大就跟谁走？而且他就算来了又怎么样？弓箭还能胜过中原人的枪械不成？ 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大家也都知道何古言说的没错，在草原上不会有哪个部落去救其他部落的，这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草原法则，没有同胞这样的概念。所以他们只能继续盲目地向山上爬去，等待着自己的死亡。蒲兰奇已经很疲惫了，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看着那些跟着出生入死的兄弟死在身边，自己却无能为力时，心情开始出现疲惫，绝望开始如同潮水般漫过脖子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却见远方的骑兵慢慢停了下来，只有一骑排众而出，那马上的少年气质独特。那一人一骑慢慢地走向涿鹿山，头顶乌云开始慢慢凝结，电光在乌云背后一闪而过，整个天穹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要把所有人的魂都给吸纳进去。山上的蒲兰奇等人渐渐忘了逃命，他们站在山石上惊愕地望着这一幕，屏气凝神。这哪里是人类可以掌握的力量，分明只有神明才能做到。山腰上的176号作战部队也停下追击，士兵们惊恐地看向头顶，只见那漩涡飞速移动朝涿鹿山靠近。忽然间天空下起雨来，那雨越下越大，山上的泥沙与石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着，渐渐形成了一条条的小溪。紧接着小溪汇成山洪，数不清的泥沙与石子开始向下泼洒。蒲兰奇大吼道， 往山脊上跑，快，再不跑都得死在这里。 此时蒲兰奇和何古言内心甚至有些惊恐，他们能想象到这暴雨绝对与那少年有关，对方真的掌握了神明的力量，难怪草原上许多人传说对方是神明将士。以前蒲兰奇对神明这种说法半分都不相信，可现在他相信了，深信不疑。颜六元背后八个部族这会儿已经纷纷下马在少年背后跪拜。之前哈桑传令说主人有令，这一次不用他们出手。那会儿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出手救人那来这涿鹿山干嘛呀？现在他们才明白， 原来是用不着他们出手啊。投靠颜六元的八个部落里，并不是每人都成了颜六元的信徒。在此之前，起码还有一半以上的牧民并不信奉颜六元。可是当他们看到头顶震撼人心的乌云漩涡与雷电，再看着那涿鹿山上的暴雨，已经不得不信了。这战场里的画面诡异起来，一边是涿鹿山上的人亡命逃奔，逃之不及的则被山洪与石头冲走，另一边少年背后数千人下马跪拜，成为神明最忠实的信徒。颜六元给小玉姐说过，信徒的虔诚必须由一次次神迹来巩固，如果是骗子，那就总有被拆穿的一天，但对他来说，这草原就是他天生的主场，他的信徒早就在草原上等着他来收服了。这也是颜六元决定来草原的原因之一。山上蒲兰奇和河谷岩沿着山脊向上攀爬，遇到山洪时往山下跑是死路，这点常识他们还是有的。所以蒲兰族与河谷族死亡人数并不多，死亡最多的是山腰上的176壁垒部队。这一次176壁垒作战部队几乎是倾巢而出，壁垒内最多也就留了两个营的兵力镇守，可是当山洪与泥石流来临时，人数再多也没有用，那是大自然的伟力，人类在灾难面前显得格外无力与渺小。这场山洪足足持续了五个小时的时间，胡兰奇等人在山顶之上默默地等着，淋着雨。他们遥遥地看向颜六元，那少年在山下一动不动，后面的信徒也一动不动地跪了五个小时，直到176号壁垒作战部队溃不成军。渐渐的暴雨缓缓停歇，蒲兰奇与河谷岩相视一眼，竟默契地与手下吩咐道， 杀回去，现在就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机会。 山下的中原人虽然还有不少，但也只能算是苟延残喘罢了，有人躲在某块石头后面，有人爬到了树上，大部分人连枪支都不知道丢到哪里了。再反观蒲兰族和河谷族的人，状态就比对方好太多了，起码他们的刀还在。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13个小时，颜六元也不急，只是吩咐哈桑带着族人开始生火做饭，等待山上的战斗结束。有176壁垒的士兵从山中逃了出来，但等待他们的却是重机枪。这些176作战部队的士兵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草原人什么时候有了重机枪这种东西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刚来到颜柳园身边， 主人，这时候要不我带兵杀进去，只要趁乱把蒲兰奇与河谷岩杀掉，那他们的族人自然就会归降。 颜六元笑着摇摇头， 不用，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不笨。 一夜过去，山上的喊杀声不断，等到天快要亮的时候，蒲兰奇与河谷岩满脸血污地从山中走出，身后还跟着他们部族的战士，已经只剩下三分之一了。颜六元上马笑道， 不错，还能剩下这么多已经是出乎意料了。 虽然要救人，要保存整个草原的实力，但颜六元也必须要削弱蒲兰奇与河谷岩的兵力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，然后把草原的权力抓在手中。所以半夜厮杀的时候，颜六元既没有动用自己的能力，也没有让哈桑他们进山帮忙。如今蒲兰族与河谷族活下来的全是精锐，往后再打硬仗的时候，这两族加在一起的9000人就是草原上的中坚力量之一了。只见蒲兰奇与河谷岩气喘吁吁地来到颜六元马前，颜六元笑道， 臣服我，我带你们进176壁垒看一看，不臣服那就死在这里，你们的灵魂也能看着我如何去做那些你们做不到的事情。 胡兰奇与何谷岩相视一眼，竟同时跪拜在颜六元面前，手臂举起，掌心朝上。颜六元笑了笑，用手里的鞭子从两人手心划过。这两人所做的礼仪是草原上祈求主人宽恕的意思，而颜六元用鞭子从他们手心划过，则是告诉他们主人已经宽恕，罪臣可以继续追随左右征战沙场。胡兰奇跪在地上大吼， 草原上终于迎来了真正的神明，我蒲兰族从此往后愿鞍前马后，肝脑涂地。 何谷岩憋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表忠心，最后只能吼道， 我们何谷部族也是。 自此开始，草原上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颜六元完成统一了。颜六元笑了笑，拨转马头， 行，你这蒲兰奇还会说两句成语，也算草原上的文化人了。起来吧，还有力气吗？还有的话就跟上来，看看中原人其实也没那么高贵。 听着马蹄声离去，胡兰奇与何谷岩两人起身，哈桑则给他们牵来两匹战马。 主人赏赐你们的。 胡兰奇和何谷岩的战马早就死在了涿鹿山里，这时颜六元赐予他们战马是为了保留他们的尊严，不然其他部族的头人都骑着马，他们却走路跟在后面，等回到草原就抬不起头了。只不过蒲兰奇有点疑惑地问哈桑， 主人刚刚说要去176号壁垒，那里可还有不少守军呢，咱们怎么攻进去？ 哈桑瞥了两人一眼说道， 哼，敌人能从天穹之上降下山洪吗？ 这话把俩人噎得无言以对。是啊，枪械再厉害哪能敌过神明的手段。当大军抵达176壁垒外面时，蒲兰奇等人眼睁睁看着那壁垒城墙忽然破裂，城墙上有一半守军竟是随着破裂的墙体从高空坠落，坠落的城墙像是塌陷的苍穹，天光之上的朝阳像是熊熊的火焰。壁垒城墙上已经没有活着的守军了，哈桑、蒲兰奇等人站在墙上厮杀许久，而后静静地等待着草原的主人入城，君临壁垒。入城之前，颜六元骑马从壁垒外的流民集镇上走过，道路两旁流民们纷纷躲在了自己的窝棚里面。壁垒已破，可令人惊奇的是，那坠落城墙却没有波及到集镇分毫，一场战争下来，流民竟然一个都没有死亡。颜六元看到一个小孩子躲在窝棚里，他的父亲将他牢牢护在身后，可小孩子却忍不住探头偷偷地打量着颜六元。颜六元笑了笑，找身旁的齐齐格要来了牛肉干丢给小孩，但他没有多说什么，继续前进。那接过肉干的小孩好奇地看向颜六元，他忽然觉得对方似乎是自己出生以来见过最好看的人了，眼眸如星，眉宇如剑，当自己注视对方的时候，就像是看着一尊完美无缺的神奇。不过小孩子不知道的是，当颜六元看他时，仿佛像是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也有一个人像父亲一样永远把他护在身后。路过一处砖石院子的时候，颜六元看到好多学童躲在里面，他开口问道， 这里是集镇上的学堂吗？ 一名年轻人战战兢兢地说道， 请您放过这些孩子，他们最大的14岁，最小的才8岁，就算176壁垒得罪过您，但这些孩子是无辜的呀。 这位学堂先生非常恐惧，进入集镇的铁骑一眼望不到尽头，雄壮的马匹需要他仰头才能看到马上的少年，可是他再恐惧也没有再往后稍退一步。健硕的马匹打了个响鼻，鼻孔里喷出的白气如箭，气势惊人。这年轻的学堂先生吓得往后退去，可仍旧死死地把学生护在身后。颜六元打量着这个年轻人，然后对孩子们笑道， 你们有一位好老师，记得好好学习，有人给我说 书本是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途径。走出学堂之后，想要再去了解这个世界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了。这是你们最后的庇护所。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颜六元说到这里时有些出神。那年轻的学堂先生有些不知所措，对面这马上的少年明明应该非常凶残才对，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。 何古言，分一些肉干给他们。 颜六元说完就继续骑行向前，不再回头看那些孩童一眼。何古言诧异地看了看这群孩子，但最终还是让族人扛了一袋子肉干扔在地上，凝声道： 我家主人赏你们的。 这时哈桑已经跑下了城楼，跪在城内恭恭敬敬地迎接新王。 起来吧。 身旁的齐齐格忽然发现，当颜六元进入壁垒后，表情就开始渐渐冷冽了起来，与之前在集镇时判若两人。清脆的马蹄声在176号壁垒的长街上响起，整个壁垒都因为颜六元他们到来噤若寒蝉。草原上的粗糙汉子与服饰，雄壮的铁骑与中原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一边是整齐的砖石建筑，另一边则是兽皮与滴血的长刀。颜六元平静地坐在马上，环视着身边景象。以前他也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身份再踏足壁垒，踏足自己最讨厌的地方。而现在是草原人在灾变后200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壁垒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身边的战士们看着这城市蠢蠢欲动，而城市里的居民全都畏缩在家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哈桑在颜六元身旁小声说道： 主人，我们开始吧。 颜六元瞥了他一眼： 开始什么？ 屠城。后面部落头人都很亢奋，他们想要屠城来彰显您的荣耀，这是大家的心愿。 屠城？ 颜六元愣了一下，他看向身后的部落头人，果然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尤其是蒲兰族与河谷族的两位头人。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死了太多的族人，此时正该用壁垒人的血来祭奠他们的族人。而且他们都跟哈桑打听了，主人说过要拿176壁垒的血来祭祀。虽然大家在风暴中损失惨重，虽然行军打仗会有大量的物资损耗，但只要经过一场屠城过后，他们就会拥有大量的财富。可这时哈桑发现自家主人沉默了。一旦屠城开始，那耳旁将会响起哭喊声，偌大的壁垒都会有黑色的烟雾蒸腾而起，无数人都会死去。颜六元看着这原本应该非常繁华的壁垒，还有身后那残破的壁垒墙壁，如果小玉姐在这里，一定不希望看到这里出现屠城的事情吧。 传令下去，不得屠城。先给我把这座壁垒里所有的管理者都揪出来，告诉那些居民，只要把这些官员举报出来就能活命，能说出他们的罪行那就更好。但是在得到我命令之前，谁滥杀我就杀谁。 哈桑有些为难： 您若因为壁垒人的死去杀自己人，恐怕…… 那看来他们还不明白谁才是草原上的主人。 明白了。 哈桑领命下去，他对颜六元的命令当然是无条件服从，如果有人不服从，那他就该把这个人拉出来用马匹活生生拖死。后面的战士动作很快，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，他们就问出了几名官员的住处，然后把那些壁垒官员从家里拖了出来。颜六元从头到尾都气定神闲地坐在马背上，齐齐格骑着马跟在旁边。大队人马朝壁垒中央行去，一名壁垒官员说， 那里是申家的官邸。即将抵达官邸时，哈桑看见那座庄园守备森严，便立刻带着去金族的族人扛上重机枪冲了过去。颜六元驻马等着，没过半个小时，哈桑就为他打开了官邸的大门。官邸里已经血流成河，活着的人全都跪在地上。颜六元拨马行进，他看着官邸里的所有人说道： 听说掌管这座壁垒的人叫做申隐，你们哪个是？站起来说话。何谷言，你带人去抄粮仓和军火库，能带走的东西我们都要带走。 说完，颜六元就下马往庄园里面的别墅走去，直到他坐在别墅客厅里的真皮沙发上，才看向哈桑压着的中年人。 你就是申隐。 申隐冷冷地看着颜六元。 草原上的蛮子也敢来中原作乱，你就不怕整个中原的报复吗？ 火种、孔氏、王氏，你觉得谁会为你们申家报仇呢？ 此话一出，申隐立刻意识到面前这少年应该非常了解中原，对方此次攻破176号壁垒是有备而来。 我很好奇。 颜六元的纤长手指敲击着真皮沙发的扶手问道： 176号壁垒明明早些年是与178要塞齐名的，为何现在如此堕落？ 申隐死死地盯着颜六元，却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时，一大堆壁垒官员被蒲兰奇给带到了官邸来，手里还拿着厚厚的一沓纸。那些官员被按着跪成一排，蒲兰奇将手里的纸递给颜六元。 主人，这都是壁垒居民写下的罪证。 看来你们还真是不得人心呢。 颜六元接过纸来。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，你们互相检举揭发，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立功表现。 话音刚落，就立刻有一名中年人跪在地上，用膝盖一步步地跃众而出。 啊，我检举，他们申家在城里作威作福几十年，把百姓压榨得苦不堪言，这申隐更是罪孽深重，连下属的老婆都抢。 颜六元胳膊搭在沙发上，手指撑着下巴，饶有兴致地说道： 继续。 还有，申隐此人真不是东西，早先还滥杀无辜，抓住草原人就喜欢慢慢施以酷刑。 有人开了这个头，其他人的指控就像是打开的水龙头，再也止不住了。别墅里嘈杂起来。 这申隐还喜欢男的， 他前年还曾在外面的流民集镇上面挑选女人和儿童。 颜六元听着杂乱无序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些不耐烦了。 好了， 别墅里立马又寂静下来。颜六元看向申隐， 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壁垒人，养尊处优的活着，可是却丢了骨气与快乐。 却听申隐跪在地上冷笑道： 哼，流民不过是一群猪罗而已，他们有什么尊严和快乐可言？ 颜六元摇摇头。 他们比你快乐。 那些流民只能为生计奔波，有人把女儿卖给别人，有人只能偷鸡摸狗，这些人就算死在矿井下面也无人问津，他们的家属去了也从来不提报仇，只问赔偿多少。有人把自己孩子送去学堂上学，结果几年后才发现他们学到的东西根本就没用，该挖沙的就去挖沙，该下矿井的就下矿井，一天天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像牲口一样的活着。我问你，这样的人有什么快乐可言？ 颜六元看着别墅大门外的晨光，在他印象里，集镇并不是这样的，流民也并非如此。那时候他哥哥打猎回来，明明家里已经很穷了，但对方还是会经常去王富贵的店里给他买两颗硬糖，甜得发腻的那种。 哥哥会先藏起来一颗，然后只给他一颗，说让他省着点吃。但颜六元总是忍不住，每次都一下就吃完了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。这时候任小素才会从兜里掏出另一颗来，这样就能让他获得两份惊喜。每次过年的时候，哥哥都会去王富贵那里给他买新衣服，虽然他们很穷，可他们每年都有新衣服穿。寒冷的冬天，集镇上的大人们会去屠宰场割点肥肉回来包饺子，大年夜简陋的窝棚里会传来肉香味，馋的小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看着。王富贵会站在集镇里面给小孩发鞭炮，那是从5000响鞭炮上面拆下来的小鞭炮，每个小孩发5颗，让他们拿去玩。小孩子们疯疯傻傻地在集镇上跑着，偶尔还会撞翻别人家的窝棚，然后家里大人就会赶紧去道歉，一边道歉一边把罪魁祸首的屁股打开花。那里有欢笑也有哭喊，那段时光里大家都经历着贫穷与苦难，可颜六元偏偏觉得那段记忆里的时光全都是快乐。颜六元甚至能回想起自己哥哥在那时候难得一见的笑容，可某一刻颜六元竟然忽然有些抗拒去回忆这一切。不过他并不打算把这些讲给申隐听，对方也不配听这些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普兰奇， 普兰奇单膝跪在颜六元面前。 主人， 哎，没什么意思了，把这些人都杀了挂门口去。 颜六元目光始终都没放在申隐等人身上过。 之前我没允许你们屠城，现在我允许你们去抄这些人的家，一个部族抄一家，我相信足以弥补你们在战争中的损失了。去吧，别让他们发出猪一样的嘶鸣。 说完，胡兰奇和何古言便兴奋地站了起来，他们直接用刀柄倒进申锦等人的嘴中，将他们的牙齿纷纷敲碎，然后搅得他们说不出话来。那些壁垒里曾经显赫的官员此时一个个只能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从喉咙里发出哀鸣。刚刚还有些硬气的身影现在却失禁了。胡兰奇等人带着自己的族人冲向一个个官员府顶，为所欲为。那里藏有金条、珠宝、枪械，哈桑已将军火库与粮仓全部搬空。傍晚的时候，这场掠夺才终于结束。草原上的汉子们在别墅门前扎起了巨大的木栅栏，然后将官员们的尸体一一挂了上去。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排恐怖的风铃。不论颜六元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些风铃，如今草原人都需要激起自己的血性，然后才能去面对未来更加艰苦的战争。颜六元必须让他们享受一次次的胜利与杀戮，然后变成自己最忠实的信徒。此时，喜欢或是不喜欢都不太重要了，草原的主人只用考虑他的信徒们需不需要这些。如果草原人需要，那他就让敌人的尸体变成他的旌旗。尽管他再三强调不要屠城，却还是发生了意外。丘敦族的头人被何古言押解过来。颜六元皱眉问道： 怎么回事？ 何古言回答道： 主人，丘敦族趁着查抄官员家产的时候，竟然带着他的族人擅自杀戮手无寸铁的平民，其他族的族人见了也控制不住，还好哈桑提醒我和普兰奇，这才没让事情闹得更严重。 这丘敦族在草原上被人打得很惨，所以来到壁垒后，他最希望颜六元可以下令屠城，这样他之前的损失就根本不算什么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新加入的普兰族与河谷族被颜六元救下之后，反倒对颜六元最忠诚，竟一丝不苟地执行着颜六元的命令，然后将丘敦族的族人全都抓了过来。颜六元问道： 他们都干了什么？ 杀了上千平民，在壁垒里点了大火，还欺辱了妇女。 颜六元面无表情地挥挥手， 丘敦族不需要继续存在了，都杀了，把他们的头颅一起挂起来。 丘敦族的头人哭喊求饶，可根本不等他说两句话，就被何古言割去了头颅。颜六元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没想到这种事情还是在他手下发生了。或许别人可以平平淡淡地说以后严家管教下属就好，但颜六元却不想这样轻描淡写地放下这件事情。杀人或许他都还能接受，但侮辱妇女不行。所有人都离去了，别墅里只剩下颜六元和齐齐阁。忽然间，颜六元看到了面前茶几上的报纸，那报纸的抬头处写着希望传媒。颜六元看到报纸后并没有去拿，而是依然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。该知道的事情庆氏的使者都已经带去了，所以他对报纸并不是特别感兴趣。齐齐阁始终待在他旁边，这一刻他感受到颜六元内心的矛盾，似乎他自己也在挣扎着。小姑娘从自己袖子中掏出梳子来，乖巧地站在颜六元背后给他梳头。他一边梳头一边说道， 你现在就是阿爸他们的希望呢。 希望， 颜六元重复着，似乎在斟酌这两个字的意思。 是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阿爸这么勇敢，以前大部落让他贡献牛羊，他都只敢唯唯诺诺地将牛羊献上，部落里的其他人也敢怒不敢言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那天我看他跟丘敦族族长说话都已经不卑不亢了呢。 那是因为他手里握着的力量变强了，而丘敦族却正在没落。原本我想看看他们这次战争是否骁勇善战，但结果让我很失望，丘敦族始终躲在后面，他们已经被打掉了胆子。你阿爸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底气？ 也不是的，阿爸说是神明赐予他力量了，现在每天早晨他都会带着阿妈一起朝你跪拜，他说你能带着草原人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用惧怕任何人，现在部落里都说你是天上的太阳。我觉得也是，只有天上的太阳来到人间才会如此好看。 好了，去找你阿爸吧，告诉他我准备离开这里了。 鬼使神差的，颜六元拿起那茶几上的报纸，他看了一眼日期，这报纸看样子是昨天的。他听说过希望传媒，还是因为王富贵每天都喜欢看报纸的缘故。那时候他还会问王富贵对方为什么喜欢看报纸，王富贵笑称消磨时间，然后对颜六元说好好跟着张先生学知识，等他能够看懂一整篇报纸的时候就送给他一颗糖吃。一开始颜六元怀着对糖果的憧憬每天都努力学习，但很快又开始贪玩偷懒了，天天央求着哥哥带他去打猎，因为集镇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。现在他已经可以看懂整篇报纸了，但说好要给他糖果的人却不见了踪影。颜六元看向报纸第一版，说的就是火种与孔氏的战争以及王氏的动向。此时王氏并没有急于加入战场，而是屯兵边境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按照颜六元推测，这王氏也不过是等待能够将孔氏一击毙命的机会罢了。其实财团也没什么特殊的，对吗？大家都像是荒野上的野兽，只要寻到机会才会全力以赴，狩猎开始之前大家往往都保持沉默。颜六元翻到第二版，这一版讲的是圣山之事的后续，例如总共多少人进山，多少人出山，损失有多么惨重，并且这一版还详细讲述了圣山之行不过是安京寺与火种的诡计，也不知道这是谁透露给希望传媒的。第三版的事情就开始无聊起来，讲的都是主编江旭在王室的所见所闻，以及他对人工智能的记录， 褒贬不一。报纸里面讲，江旭如今仍旧在61号壁垒里，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他还会继续观察。到了第四版，报纸开始讲洛城清河集团的变革。其实组织除了许克以外，已经全部离开了洛城，不知所踪。颜六元就这么慢慢地翻着，等待他沉迷其解。可就在他翻到第五版的那一刻，这位少年雄主僵住了。只见第五版有一半的篇幅都只写了两行字：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，六一。颜六元太熟悉这段话了，也知道这段话出自谁口。那关于流民集镇的一切美好记忆都跟对方有关。那一天，他看到红色的长矛洞穿了对方的腹部，然后被洪水卷走。那场洪水就像是无法逆转的失望，几乎带走了他对这世间一切美好憧憬。不再有糖果，每年也不再需要新衣服了。那时候他是对方的弟弟，现在他是草原上的新王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